因此他便给洪金打了个招呼，让他换一个人来接替雪花的工作。红衣说，雪花在这工作得很好，应该提前回公司。他还让洪金给他晋升职务和工资，因为他觉得雪花这女孩做事还是真不错，他只是不愿意再看到她在房间里随时出现了。以前红鱼一家都住在这儿的时候，女佣全是由武刚到劳务市场去招聘的，但红鱼发现武刚由此和女佣乱来之后，这次便让洪金在旅游公司的人员中安排了。啊，看起来这种安排确实要好一些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